第三十集，两个影子。那个揭露真相的幻象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卡德加和加洛娜再次身处空无一人的餐厅，站在碾碎的紫水晶和粉晶化成的华丽法阵中央。卡德加的耳朵嗡嗡作响，视野一片模糊，他单膝跪倒在地，感觉五脏六腑里仿佛有无数虬结的毒蛇正在啃噬他的血肉。他的大脑已经开始飞速转动，虽然他迫切想要否认，但他知道最终的结论是什么。在他身边，加罗娜的声音低而沉闷，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一样。 老头，不可能。 有可能。 不，一定是咒语出了岔子，这是个假的幻象。我们想找一样东西，但找到的却是另外一样。你说过，以前也出过这种事的。 这不一样，我们看到的也许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，但它一定是真相。 也许那只是一个警告。 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想想看吧，怪不得我们受到攻击之后，所有的魔法屏障都没触发。因为他已经在屏障里面了，他是在内部召唤的恶魔。 看起来不像他，说不定那只是个幻象，某个魔法造出来的伪造品，看起来不像他。 就是他，我熟悉老师的声音和面孔，熟悉他所有的情绪和举止。 但那就好像是别的什么人顶着他的脸，像个冒牌货，就好像他是一套衣服或者一身铠甲被别人穿在了身上。 也有可能是个骗局，或许那还是他，说不定他是在诱骗那个兽人，说服他到这边来，也许幻象显示的是未来。 不，那就是古尔丹，他已经到这边来了，他带领我们穿过了传送门，这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会面。但麦迪文为什么会想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来呢？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抵挡他们。 卡德加摇摇头，试图疏通脑子里阻塞的思绪，许多事情一下子都有了解释。麦迪文总是奇怪的消失，总是对日益增多的兽人毫无兴趣，甚至将一个半兽人带进了塔楼。卡德加打量着加罗娜，猜测他在这场阴谋中陷得有多深。他看起来好像完全被刚才的情况震惊了，但他到底是麦迪文的同谋，还是他所筹划的这场阴谋里的又一枚棋子呢？ 我们得找出真相，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为什么去那里，他到底在做什么。他是守护者，我们不该只凭一个幻象就认定他有罪。 那我们就去问他。怎么问？ 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？你们两个孩子在干什么？ 麦迪文转过了餐厅门外的拐角，站在了门口，看着卡德加和加罗娜。卡德加突然觉得喉咙发紧，口干舌燥，他拼命试图从麦迪文的步履、外表、声音里寻找蛛丝马迹，想找到任何可以让他暴露的破绽，但卡德加什么都没找到。这就是麦迪文。卡德加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答，但加罗娜已经抢先一步。 学徒正在给我展示一个他最近在研究的咒语。 又是你的幻象吗？即便没有你的召唤，这里的幻象就已经够烦人了。快出来，我们还有事要做呢。你也是使者？ 是。 看，影子。 卡德加听到麦迪文沉稳的声音中带着理解，但语气坚定，是他睿智的导师那严厉的声音。卡德加往前迈了一步，但加罗娜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指着地上麦迪文的影子。卡德加眨了眨眼，又看向魔导师。麦迪文的脸上现在已经带上了不耐烦和不赞同的神色，他的肩膀依然宽阔，尽管身负重担，依然身姿笔挺。他身上穿着的袍子也是卡德加从前经常见他穿的，然而他的身后拖着两道影子，一道直指向火光的反方向， 另一道同样漆黑的影子却指向一个奇怪的角落。卡德加犹豫了一下，麦迪文的神色越发不满，脸上阴云密布。 怎么了？ 我们应该把这里收拾干净，可不能让莫罗斯太辛苦，我们马上就来。 学徒的职责可不包括讨价还价，现在马上出来。 他为什么不进屋子里来？ 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，老师？ 又怎么了？ 您为什么要拜访古尔丹的梦境？您为什么要告诉兽人如何来到这个世界？ 我不知道古尔丹还跟你说起过我，我可没看出他这么傻，这么多嘴。 我本来毫不知情，这下终于知道了。 哼，现在也无所谓了，赶紧过来，你们两个都是。 您为什么要告诉兽人怎么到这里来？ 不要和比你强的人讨价还价。 您为什么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？ 不关你的事，孩子，你给我出来，立刻。 不，我不出去。 小鬼，我要把你，该死的东西。 麦迪文一边说一边迈进了房间，一阵火花立刻窜起，将麦迪文包裹在一团光芒中。麦迪文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抬起手低声诅咒了一声。 怎么回事？ 防护法阵圈用来挡住被召唤出来的恶魔的，魔导是无法穿过的。 但如果屏障只对恶魔起作用，那他为什么过不来？除非这屏障能挡住他。 您就是这么对付哈格勒和修格林的吗？就像暴风城塔楼里放的法阵上的那根稻草，还有古斯巴，其他人呢？他们也发现了真相吗？ 他们离真相的距离比你远得多，孩子，但我必须小心谨慎。我原谅了你的好奇心，因为你很年轻。我本以为忠诚，在这世上还有一席之地。 麦迪文朝他们逼近，防护屏障的光芒变得更加强烈。卡德加可以看到麦迪文伸出的双手周围的魔法立场正在扭曲，闪烁的火花仿佛点燃了麦迪文的胡须，烟雾从他的额头上缭绕升起，像两只犄角。卡德加的心沉了下去，因为他意识到他看见的是另一个恶魔形象，覆盖在他深深敬重的法师的形象之上。那个形象属于第二道影子。 他要过来了， 迟早的事，他正在倾注大量能量来打破法阵。 他会打破这个法阵吗？ 他是提瑞斯法的守护者，只要他想，他就可以做到，只不过需要时间而已。 那我们能从这儿出去吗？ 要出去只能打败他。 那就把墙炸开，制造一个新出口。 这样行不通的。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 我试试这个。 同时麦迪文的身影在他们面前变得更加高大，他周身被闪电环绕，在烟雾中若隐若现。卡德加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将魔法能量聚集到体内。他重复了一遍他几分钟前才做过的手势，念出凡人无法理解的咒语，将能量压缩成一团光球，然后释放出去。 带给我一个幻象，一个与这个恶魔战斗过人的幻象。 一阵短暂的时空错乱，有一瞬间卡德加还以为咒语出了什么差错，把他们传送到了塔楼顶上的天文台，但并非如此。现在的时间变成了夜晚，接着一个专横而愤怒的女声划破了空气。 麦迪文，我的儿子，你竟敢攻击自己的母亲！